此，大人小姐，平安。 无上帝。

然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 果然云，路得时而明其君，一气成心，你全念恕之之情，你枉为人，当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啊，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啊，是我这左边乃的是小宝，右边乃的是你包大人，叔侄二人难抚养，乃我儿三分，乃你七分，剥受了我的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把他针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震得你的身， 重了我的心， 好 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拼， 忙将忙洗 忙针线， 交金交碟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义 当知心， 我如苦寒心半抚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粉身碎骨难报偿，嫂

文书，谁关心颜回花湖畔山，有谁来撑一把冷清清，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大福享，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在下的人，我恨天天不理，我恨地地无理，恨包勉他的婚一段，我恨自己是个苦 心之福，别

团团脚一团，我参堂官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当了真，一曲经三五种韵，我

我兄长下云霓，云溪他团起早成王，为求他人能生愿，也欲逃出我下云崖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逢生寄楼家，岁月虚度一年整，待牛陪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坚持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情话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弟弟当上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演讲那坚持战情。